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29首诗，秦中感秋寄远上人，孟浩然。 秦中感秋寄远上人，孟浩然。秋香玉歌，山间可无主，北土飞我愿，东林怀我思。风景人归尽，壮志中年岁，日时两行志文相当。 晚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